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我想我听懂你话中的话，而我知道那真爱不一定能白头到老，而我知道有一天你可能就这么走掉，而我知道我知道这一切我全都知道， 我全都知道。